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嚟，都是阿顺哥在做录音。牛医生归队，归了一日啫，因为 佢冇讲佢条女啊， 冇啊， 冇啊，屌， 唔敢讲啊，屌。不过佢嗱，我哋啱啱先讲一样嘢，就是我哋啱啱拣咗我哋嘅人生后半啊，呢集叫做社会战略。咁我哋话阿顺哥话我哋拣咗我哋好闷嘅人生，其实我哋嘅人生都唔算闷，最闷嘅人生系咩呢？好一啲重複，好枯燥乏味，亦都生活咗喺一個非常之動盪嘅社會裏面，呢啲就叫枯燥乏味嘅人生。我哋不斷重複一啲非常之咁沉悶嘅生活嘅動作，例如不停做家務啦，例如不停去即係做一啲非常之咁令你沮喪嘅嘢，就係譬如湊細路，湊細路你唔好諗住開心。如果喺而家嘅社會裏面，你可能仲有啲樂趣嘅，喺一個好動盪嘅社會裏面，你唔覺得呢個係樂趣？ 唔使呢個鬧鐘響一隻。 咁你唔覺得係樂趣嚟嘅？咁啊，我哋嘅人生其實都唔係太苦悶嘅啦，我覺得。 我咁睇啦，即係你其實工作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 工作梗是不自然啦。 有冇发现有只猫是不用工作，或者狗都不工作？ 是啊， 系嘛？即系咧，同埋变态咁啊！譬如话，你有冇见过？即系你见过有动物去食嘢，但系佢唔会谂住搣多一份， 俾隔篱嗰个食噶 嘛？唔会谂住搵个窿收埋收多一份，跟住留翻听日食噶嘛？ 有啲动物会 系嘅咩？ 有啲松鼠会， 会收藏， 会收藏 偷啲松果啊嘛。但系佢哋个份量啊，都最多只系食几日嘅啫， 系 嘛？你有冇见过有啲人可以收？你有冇见过一只老鼠，佢收埋啲松果系佢呢世食唔晒嘅咧？ 冇，但系人啊有啊嘛。 系啦，即系咧，然后咧就逼自己不停咁样做嘢。 系， 即系其实都即系人生苦短啦。咁样去用法其实都几戇鳩。 其实我哋嗱，自从机器嘅发明，自从呢个工业革命，机器嘅发明。代表咗一樣嘢，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平等，因為我哋再唔使做一啲嘅苦役。但係機器嘅發明之後，尤其電腦化之後，我哋人裏面仲唔平等，因為我哋咧不停要去工作。屌！ 即係即係釋放咗勞動力。即係以前啲人咁講啊嘛，你屋企有咗家電之後咧，就係證明咗你要喺同一時間要做更多嘅嘢啊嘛。 係。 因為以前可能你洗衫洗一個鐘，煮飯煮兩個鐘，跟然後抹嘢抹三個鐘咁樣。 係。 而家啲嘢全部自動之後。 你做多啲嘢， 咁你就一個鐘完成咗啲。 啱啊，啲 output 要多啲咯，屌，即係好撚慘啊！所以就我哋喺今集社會戰略裏面教下我哋點樣喺社會裏面一個咁辛苦嘅社會，我哋有啲嘅方法令到我哋開心一啲。嗱，好老實講一樣嘢，工作係要做噶啦。咁阿筍哥已經係好幸運噶啦，喺一個佢興趣同埋佢工作，佢係融入咗喺裏面嘅，已經比較開心噶啦 嚇。係係， 你叫我。你問下牛醫生同埋我嗱，嗰日我上一個 course 講急救嘅，那個教練講一樣嘢好得意啊！嗱，你哋咧發覺一樣嘢，我哋每救一個人之後咧就會好開心，我真係想屌仔，我都戇撚救。你問下啲醫生救一個人會唔會開心？我屌你頭暈，我識十個醫生，十個醫生都係咁講，我屌你老母又要做，真係噶，男人咁，女人又咁，啲醫生。大佬呢份係 job 嚟啊，工作嚟㗎。我哋唔係話一個英雄去救咗一個人，我哋睇電視睇得太多 啦。你嗰日睇話咪換江嘅嗰兩條友？ 係嗱，我想講一樣嘢嘅換江，你講先。 你換江嗰條友咧，你有冇見到睇電視機嗰個醫生一行出嚟嘅時候，你真係見到佢係殘到咧？ 係啦，十幾個鐘頭企喺度喎，好撚慘㗎！我話俾大家聽，換江嗰個唔係英雄，換江嗰個係因為聽咗我哋嘅節目。有一個社會策略，嗱，如果嗰個機構喺海關裏面，佢係一個低級職員，我諗佢一定唔會咁做。點解佢會咁做？原因就係佢已經係一個 inspector 會再升嘅。再升嘅時候，佢會做啲咩手段啊？喺政府嘅架構裏面，你話狗護士唔係又話，屌你老母，你成日咁睇人。任何工作，我話俾你聽，都可以用一個正義啲嘅手法去睇。政府唔使，我對監防、海關、警察。纪律部队任何嘅纪律部队嗰、那个架构太熟，你要升职最紧要做咩？擦鞋入线，你唔升，你唔擦鞋唔入线，冇人睇你台戏。嗱，呢、這个柒头皮一定系又唔擦鞋又唔入线，或者佢又擦鞋又入线，但系想更加快嘅时候挨一刀咯。喺报章上面讲，佢一落机就即刻去验自己啱唔啱个血型，或者啱唔啱个肝嘅质素换俾人。原因就系我上网升职，我如果切呢一刀，我一年啫嘛。 即係康復嘅期間一年，你仲唔敢俾粗重嘢我做添？市民大家都話我係英雄，阿 Sir 你唔係啊話，屌你老味，點我做掃地你都戇撚鳩，我攞一年息你符你都夠，我夠膽攞一年息你符啊？你夠唔夠膽唔批先？你唔批，聽日 YouTube 見啦，市民都唔肯過你啦。到望升職見 bot 嘅時候，阿 Sir 嗱，我為呢個 service 付出咁多，我半個肝俾撚咗人啦，你有冇啊？你夠唔夠膽唔俾佢見啊？你夠唔夠膽唔俾佢升啊？佢做得好嘅時候，你唔俾我見 ，YouTube 見啦。到時嘅時候，唔係你俾，你唔俾個位我，係市民要你俾個位我啊嘛。呢、這個人個野心係大得好緊要，呢啲咪叫社會策略咯。 不過就咁講，你唉，俾你升得上去，亦都只係多咗萬零兩萬蚊。 喂，萬零兩萬蚊好吸引㗎，唔係啲錢啊，個權啊。 因為佢原本其實已經唔少啊嘛。 個權吸引啊，喺政府架構裏面錢唔係最吸引，最吸引嘅係咩？權力。到你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哇，幾多人擦你鞋？阿 Sir 大 Sir 打個電話，喂，卡拉 OK， 十鳩幾廿人，真㗎。我成日見呢啲嘢，監房仔成日過嚟我哋個 basement， 有時我老友又做警察。阿大 Sir 打个电话，喂，我好中意听 HiFi， 哇，屌你老尾，几多人排队，话俾你听啲 HiFi 点听，教你点玩，送埋俾你睇点用，即系好老实讲，因为个权力太吸引，唔系因为个钱太吸引，即系嗰样嘢先系迷惑咗你啊。咁我啲人成日都讲话，啊呢、這个英雄点点，呢、這个系捻英雄，呢、這个人嘅社会策略真系高到呕啊，即系仲高过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教你嗰啲。 不过佢又有咁嘅勇气啦，嘢。 香港的医疗制度令到他有啫，你试下菲律宾，屌你咪话，阿 Sir 八个捐死十二个，屌你老闆你叫我捐，你咪玩嘢先，屌你香港的医疗制度令到你够僵啫，你试下菲律宾，屌你试下南斯拉夫，屌你老闆你够胆捐精，你唔够胆啊大佬，即系呢个系一个社会战略嚟嘅，即系佢用呢个系一个手段。是一个令到自己达到另外一个目标或者阶层的一个手腕、嗯、我们不要看事物看得那么表面化，每一件事有不同的切面，每个切面切入去有不同的答案。 不是，我可以这样看的，就是可以用两个角度看的，一个角度呢就是你可以当它原生有一种好的想法， 是 但是同时你可以想想、它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它可以带来这个副作用，就是带来这个效果， 呢啲咪叫副作用大过作用咯，即系等于我哋药物啫嘛。有一只药物叫 Pyridon， 佢咧喺普通用法里边咧就系、是、医鼻敏感啊、伤风流鼻水啊咁嘅。但系咧通常一啲医生咧就攞佢嘅副作用医佢嘅作用嘅。咁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攞大剂量嘅 Pyridon， 因为佢会令到人眼瞓，就爱嚟做安眠药咯。即系佢咪攞个副作用大过作用嘛？咁佢咪攞呢个副作用嚟医病咯。咁其实呢个人咪识得用咗手段咯。其实我哋喺社会上面讲大话系一种啦。第二樣嘢，我想教大家嘅係咩咧？沉默。當喺一個場景裏面，你需要表現自己，唔係講説話，需要表現自己係唔講説話，因為講説話就等同我哋六湯圓理論。阿筍哥有食過湯圓啊？湯圓浮喺面嘅時候，你會點啊？ 撻咗佢 咯。咪係咯，屌！你講得多嘢，人就撻走你啦，屌你！所以喺呢個社會上面，尤其喺公司大機構裏面做嘢。看定啲潮水先， 都係噶。你呢個好多時咧喺我上個禮拜同呢個某政府機構工作啦。 係。 咁佢哋喺個同事同同事之間都唔講嘢㗎。 啱。 係啊，即係呢個譬如話可能我要交上咁樣咧，要交，譬如話佢哋就咁坐隔離嘅啫。 係。 佢都唔會 bypass 嘅啲嘢。係 啊。 一定係要交兩份，即係 A 關一份 ，B 關一份。係 啊 係 啊係啊 係 啊。 即係好多時係咁其實咁樣做人就好冇意思咯。 大機構係咁噶啦， 即係我覺得咧，大家有時可以從呢個整個人生去睇點樣去經營。某個機構佢可能有特定嘅文化， 係 呢間要擦鞋，嗰間要講大話，呢間要沉默，嗰間要對人唔住，呢間要篤背脊，嗰間要拉開人張凳。 係， 即係但係咧，如果你從整個人生嘅角度去睇咧嘅時候，你如果生活喺呢種咁嘅經營策略裏邊咧，你其實係好寂寞噶，其實。 喂，人生是很寂寞的。 你可以呢有短暂的欢愉的。 短 暂、有些好像我有些朋友可能做一些公司小一点。小公司有一些好处。 小公司有，小公司有人情味。 就是大家可以 GOP246 一起吃饭。就不代表他们没利害的斗争的。 有少一点、 不过你又知道其实呢比较少人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感觉到哦大佬有权我做小佬。咪做快啲咯， 系啦， 要頂嘅咪頂咗，要食咪食咗佢咯， 啱、 啊，即係唔使人哋把刀切到落嚟先做嘢嘅，咁、你如果做大佬嘅，成日都已經冇用嗰把刀嘅時候， 冇用开你就唔会用噶啦，买得有嘅时候先用嘅啫，系咪先？ 你一用就俾人屌噶啦。 即系调翻转，到你用嘅时候，你就觉得个情况好严重咯。 系 压力嘅永远都有噶啦，但系大家可以咧，如果其实有咁多嘅战略技巧里边，个目的就系维持住个工作嘅稳定性。 啱， 因为其实对你冇信任啊。 啱。 咁但系细公司有好处咯，对你有信任嘅时候，呢啲嘢通常都唔用。 啱。同埋公管武藏教咗八招係好好用嘅，記唔記得個八招係咩？ 忘我以求道。 之後就係涉八步之業，不做無效益的事。之後仲有咩啊？ 唔明記得。 自己買本書嚟睇。都係冇啦，我抄本書俾大家睇，你等一陣先，停一停先啦。咁啊，公管武藏教咗八招啦。真成为思想之本，忘我以求道，涉八步之业，书集诸艺，了解事物嘅得失，培养辨别事物嘅眼光，洞悉肉眼不可见的事，做事留心细节，唔做无功效的事，八点。咁喺呢八点里面其实几好用啊，即系对我哋嘅人生。 不过但系大家留意啊，宫本武藏唔系一个工友嚟噶。即系虽然佢有个工字啊， 工友武藏， 即系佢绝对唔系一个工友， 佢系一个战略家、艺术学家。 系，所以你其实如果系将佢嘅哲学放喺你嘅工作上面，其实都未必有用啦。我谂即系而家，我真系觉得都系罗文讲得啱啊。 罗文， 做人真系变幻才是永恒啊！你都系要去睇紧一个。即所以美國佬其實他們的軍訓是他們的概念很簡單的，就是適當時候 做適 當的事情、很多時候環境很不同，你譬如說你有太你這個胸懷日月背負乾坤，你有很多戰略，這樣屌你入到一間小公司，跟住你根本就 不是最慘，不是入到一間小公司，是入到一間公司只有你一個人去做的所有的事情，屌你老闆，你都沒 有 用、啊、 有時你做開大公司的時候，你跟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本身就是很緊張的， 是 那你去到小的地方你又不懂打工， 對 對對，即其實做人最難做到是什麼？隨機應變， 是 啊，我覺得是這樣。 筍哥這招對，做人最重要隨機應變，同埋我教大家三招，呢三招喺大機構裏面，如果大家年青人啱啱出嚟大機構，記得熟悉呢三招。呢三招係哲古華拉教嘅。呢三招就係呢、這個遊擊戰爭裏面三大要訣：第一，不停移動；第二，不斷覺察；第三，不斷偷襲。點樣用落我哋嘅工作上面咧？不停移動。如果你想蛇王嘅時候，記得不停去轉換蛇王地點，千祈唔好喺蛇死一個蛇竇。不停觉察，成日及住你大佬或你老细喺边度出现，喺边度出没，佢会做啲咩手段对付你。第三，不停偷袭，当你想偷袭你老细或者偷袭你敌对嘅同事嘅时候，唔好偷袭一次，系密集性地不停时间全天候去偷袭佢。 咁啊系啊，即系咧，其实咧嗱，真系讲真，喺公司里边冇必要就真系唔好发生任何战争，因为打仗。 因为你翻过嚟打工噶，就唔系玩嘢噶。 系啦，你有时呢、這个老板最紧要注重咩？就系、是、收入产出比。 哇！屌你呢句真系精劲。 即系你究竟佢俾几多少钱出嚟，然后佢又可以攞到啲乜嘢咧？ 系。 咁其他嘢对佢嚟讲系冇意思嘅，所以咧太多冇太多花招同埋虚招咧， 咪最终咪被炒鱿咯。 佢你只系换到一个被羞辱嘅下场咯，好多时系。但是如果譬如说万一在你的过程里面真的有些人不赞成，因为大部分人呢可能真的搞不清楚，或者他对人生的了解太肤浅，就是想着翻工的时候哪个不喜欢我，我又不喜欢哪个， 是好 其实根本讲到底其实是没人留意你。 啊笋哥这句话坚啊，屌 没人会留意你，没人会多谢你，冇人會知道你係咩嚟， 啱， 係啊，即係咧一定要 你只係一個工具咯，翻工 你要留心咧，如果太介意人哋點樣睇你嘅時候咧，你就默念我呢句説話，冇人係會留意我嘅。如果你想諗住做多啲嘢幫你嘅同事咧，你就要默念呢、這、一個，冇人係會多謝你。 啱。 如果你想希望咧人哋多謝你嘅時候咧。你就是收錢又將件事做好佢，佢反而多謝你， 係啱， 係啦， 啱。阿筍哥，呢幾句説話係好成熟，亦都係非常之合而家年青人用。 所以你而家咧，所以咧，真正要介懷嘅咩？打工嘅 留意老闆嘅收入產出比，做老細嘅就留意夥計嘅收入產出比。咁咧如果其實一間公司冇錢就等於車冇電油一樣，佢遲早都係死噶啦。架車行唔喐嘅時候，你咪一齊死咯。到尾即係呢個你哋大家行埋坐埋同一條船噶嘛。所以你要等睇住佢死嘅時候，即係你睇住自己死咯。 啊，咁咪走先咯，屌一係就你唔能夠改變就走先啦。 一係就過第二架車。 啊，諗都唔好諗。 如果唔係咧，就如果唔係咧，就你都係有冇乜計啦，都係。 因為咧嗰陣時咧，我諗住讀個即係一啲嘅學位咧，係講呢個危機管理。咁阿發明家讀咗，你知唔知阿發明家同我講咩？你黃撚哥個狗護士嘥啲錢，收去揼骨老撚過啊！危機管理間公司都冇錢出糧咯，危撚啊，執笠啦，屌，使啦危機管理啊！危機管理通常咧就愛嚟話俾人聽，或者做一個 gesture 出嚟，話俾人聽我有呢啲咁嘅經驗，其實係冇撚用。當一間公司同阿筍哥講一樣都冇油啦，個車有咩危機管理啫？都唔喐咯。係你去買啲油翻嚟咯，最簡單。你揾啲錢翻嚟咯，揾唔到揾唔到噶啦。即係最簡單啦。你話我間公司冇生意，揾間危機管理公司，使完一大筆之後都係冇生意嘅，不如攞翻錢嚟亂下袋好撚過。 同埋又咁講，即係咧慢慢咧，即係咧，成日有時講明講你咧，即係某一啲好狹窄嘅場景先有意思嘅。你幾時會覺得你自己冇面咧？就係同人哋出街食飯嘅時候，著得好寒酸嘅時候，你冇面。係。但係而同人出街食飯咧，可能兩個禮拜先得過一次。 係。 OK， 咁你幾時先覺得自己冇錢咧？其實香港又冇乜人冇錢嘅，但係你真係覺得自己冇錢嘅時候，就係你翻嚟嘅時候。 同人有比較嘅時候。 係啊。 最唔舒服就係同人有比較。當你有比較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好唔舒服。 所以如果講權講勢呢啲嘢，如果有萬一產生呢啲咁嘅感覺嘅時候咧，負能量肯定有㗎啦。不過但係我哋冇辦法停止呢種諗法嘅時候，我哋就唯有。盡量降少呢啲咁場合出現咯。 係啊，同埋一樣嘢就係喺適當嘅場合出現適當嘅嘢咯。我舉一個例子啊，有一單嘢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話説我有一次去買柏德菲臘手錶，咁咧買得柏德菲臘手錶都個即係一定係非常之顯赫富貴嘅。見到有個麻甩佬，中國人即係香港人嚟嘅，咁啊戴個滿曬油光嘅眼鏡，佢頭髮油淋淋，著咩咧？短褲。咩短褲波短啊，即係嗰啲波泳咧，波泳著一對嗰啲 camper 鞋 ，camper 嗰啲穿落去嗰啲鞋，咁咧就著件爛身爛世嘅，即係嗰啲 T 恤。咁咧我老友就同我講：嗱呢啲咪窿咧？我唔係喎，大哥，你覺唔覺得個情景有啲吊鬼咧？呢度係中環，佢著得咁街坊，有兩個可能性：第一佢係乞衣嚟中環乞食；第二佢住上邊，即係住樓上。咁如果佢住樓上呢，佢一定唔係乞衣啦。咁佢當時咧就俾咗一張卡就去買手錶。咁當時嗰張卡係即刻過數啊！咁我買手錶過緊係幾十萬數，嗰張卡都即時過到拎兩隻手錶走。咁我想言之，嗰個人非富則貴，屌你！咁好撚吊鬼啊！有一次咧又好得意啊！咁係一個唔適當嘅場景。咁啊嗱，我點解咁講咧？有啲女仔而家去飲咧，著到好似去波咁噶嘛，你成日都影相影過啦。屌你去飲又嬲命又食，屌你攞咩去旺角嗰啲乜撚嘢撚屌茶樓嗰度飲？你唔使著到咁嘅女，你之後都焗住搭 van 仔翻屋企噶啦，冇換衫室你換衫嘅，你又唔好著到咁撚樣啦。咁咧話説咧，有一次咧，我同班即係嗰陣時拍嘢，同班朋友去食飯。咁有一個同學帶個女仔出嚟，哇扮撚曬嘢，屌你老味又係著呢咁明啊，之前著我哋去嗰啲濕鳩茶樓食嘢啫嘛，屌你唔使著到咁撚樣，扮撚都好撚富貴。咁之後咧到找數嘅時候，佢條仔咧我話俾你聽喺個袋度左抄右抄左抄右抄，之後同大家講，喂不如咁啦，我今餐俾信用卡啦，咁到信用卡嗰個人埋嚟咯，不如今餐等我俾，咁我俾信用卡啦，原因就係佢冇現錢啊，咁我哋咪籌夠期俾下佢之後咧，嗰度有。一走埋嚟，嗰個侍應生走埋嚟，佢又講：喂，有邊張卡有特價？佢成袋都係卡啊嘛！屌你老味，冇錢啦呢啲，即係你即扮到幾靚都冇撚用啊！真係，屌你個袋冇撚曬貨。 真係，不過就咁咯，就唔好衝大頭鬼。 啱，最緊要呢樣嘢，最緊要舒服，無論係自己嘅能力又好，自己嘅錢銀又好，千祈唔好衝大頭鬼。 因為其實呢樣嘢係註定咗，即係咧有時富貴由天定啊！ 我哋講過啦。 这个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就不要使这样的钱。 对。同埋我想讲一样嘢，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就不要告诉别人听你有。即是香港人很喜欢认屁的。到你在落场的时候靠两只手搵食，即是 功夫一出手便知你有没有。 你影相就最多啦，即係好多人佢唔係做呢行业都做得唔係好好嘅。 係。 不过佢係搵緊呢啲钱。 係。 好多好多人搵钱搵得多我添。但係你对唔住人哋、你都对唔住自己。 係。 你冇好好展示自己嘅才能，然后用一个你亦都係將一啲次货交咁俾人去赚钱。 啱。同埋就在社會策略裏面就有一樣嘢我想講嘅，就唔好攞一啲好貴嘅價差去呃人，話俾你聽你嘅技術係點樣樣咯。冇得呃嘅，有啲嘢個產品一出嚟係咁就咁噶啦。 係你眼見好，軟件唔好咯。 係啊， 成日都有 啊。即係你揸部蝦嫂或者揸部仙打出嚟影，屌你老尾！我揸部傻瓜機靚過你啊！你又快啲行得撚啦，真 係。最後嘅策略係咩呢？就係、適當嘅時候退出呢個戰場咯。 啱。 係啦。即係呢個冇，如果冇必要打工打一世嘅，即係你可能真係好唔好彩啦。你每個月係揾6000蚊嘅。 係。 你就必須要延續你呢個工作。 係。 不過但係你可以透過咧降低自己物欲，譬如唔結婚啦。 係。 係啦，住一啲同我哋老母一齊住啦。咁然後令到嗰6000蚊變咗60000蚊咁使嘅。 係。我話俾你聽，好多綜援人士都係咁撚樣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話你係有啲條件嘅，揾2-3萬個月嘅，咁然後儲翻20-30年錢咁樣，好適當退出嘅時候，咁咪退出咯。 啊， 我嘅觀點就係咁。係 啊，好多謝筍哥啊，咁我好同意佢嘅觀點。 好，講完。拜拜。